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一年后，北秦王宫已入夜，新帝莫陵方四岁。先王驾崩后，新帝很是依赖生母。新帝生母乃朗城西家嫡女西云焕，如今被宫内尊称为西太后。西太后在新宇殿哄了莫陵入睡之后，去了尚书房。西太后入尚书房的时候，莫双正在看前线送来的战报。莫双抬眼揉了揉额角，眼底现出了一抹乌青的倦意。 灵儿睡了，战报又送来了，是不是爹又失城池了？ 他出身武将世家，不若一般的妃嫔，胆小娇弱，一语中地。当年一战，北秦不是名将鲜于焕败亡云景城，连兰青又重伤而归，再不能领军出战。如今对着施正言尚有一战之力的只剩下西红了，但饶是他也难以阻挡施正言和帝进言的联手夹击。这一年多来步步溃败，战局对北秦而言越发艰难。 三日前，锦城和墨城相继被攻下，西元帅退守墨河后，皇城之外只剩下五座城池了。 父亲都退到漠河之后了。 北秦漠氏一族源起于漠河一带，世代盘踞于此，数百年前崛起南下扩张，花百年之功建北秦王朝。自王朝建立后，上下经历百战，还从未有过一战能逼得漠氏退居漠河之后。这是北秦最后的五座重城了，一旦被攻破，北秦就要亡国。 明日西元帅退居漠河的消息就会传遍朝堂， 到时必定更是尘心涣散。这一年多朝堂上休战的剑声不绝于耳，并非北秦不愿求和。半年前莫双便将休战求和的国书送到了大境，称愿意割北秦十城，向大境称臣，年年朝贡。可弟子原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谕令，极不客气地被施正言当着三军的面宣读而出。自此北秦更是士气低迷。 公主，如果这五城也落入大境之手，王城被围前，你带着灵儿回雪山里吧。 末世起源漠河一带，祖宗根源却是在云下大陆的极北万里雪山中。那里人迹罕至，气温远低于大陆上的任何一处，只有北秦人才能在那里生存。西太后这么说，是为了保存住北秦最后一支嫡系皇族血脉。若非弟子元生了灭北秦之心，西太后也不至于有这种想法。 太后，如今已不是百年前了，北秦子民习惯了温热的气候，再回雪山，怕是不用大晋军队绞杀，我们自己就会先死在冰山雪地里头。 那如何才好？哀家一条命无足挂齿，自当与王城和北秦共存亡。可灵儿才四岁啊，先王只有他这么一个子嗣，如果连他也保不住，那咱们北秦皇室…… 西太后声音悲痛，念及幼子生死，再也说不下去。 公主殿下。 恰在此时，房外侍卫长萧恒提声禀告，莫双来了精神，一下子坐直身子，抬头望去。 快进来。秦景侯是如何答复的？ 战报送到后，他便遣萧恒入侯府去请连兰青，意在请他领兵出战。新帝年幼，莫双要留在王城主持大局，如今唯有用兵神鬼莫测的连兰青有希望拦住大境的虎狼之师。瞧见莫双希冀的眼神，萧恒有些踌躇。 殿下，秦景侯说四年前一战后他已功力全无，实在不能再领兵作战，请公主和陛下恕罪。侯爷还说。 说什么？ 说他欠先帝的一条命，德王作乱时已经还给公主和陛下了，而老先王当年的恩情，他有生之年亦不敢忘。 连兰青知道当年连氏族人被灭的真相了。 莫双心底重重一沉，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。莫天临死前把连氏一族被灭的真相告诉了莫双，并嘱咐他永远也不要对连兰青提及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当年老北秦王的一番算计终是让北秦皇族十几年后尝到了恶果。 公主，连秦景侯也不愿领兵出战，我们北秦难道真的只有国破家亡这一条路了？ 当年北秦铁骑南下，大破大晋潼关，坑杀大晋百姓无数，安宁和施元朗皆亡于北秦之手。如今北秦皇权覆没在即，北秦亡国后谁能护得住那十万北秦子民？血仇累累下，弟子元又怎会给北秦皇室和百姓一条活路？ 莫双朝王椅上靠去，一阵疲惫感袭来。两年执政，北秦风雨飘摇，他掌北秦王权早已独木难支。 萧恒，去崇山殿那一趟，请灵照师父过来。 北秦国师敬善两年前闭关，崇善殿交由他的入室弟子灵照执掌。朝内关于敬善离世的消息纷纷乱乱传了数年，但只要北秦皇室一天不公布，便无人敢断他生死。 公主，国师已经……只是一个灵照又有何用啊？ 太后，国师善观星象，数年前便观出我北秦有灭国之祸。 那国师可是留下了解祸之法？ 莫双半晌未言，他抬手望向南方，目光悠久而绵长，透着不知名的期盼和希冀。 但愿当年之言，他愿意允诺。 这日深夜，崇善殿长殿灵照领着一队侍卫从王城出发，趁着夜色朝漠河的方向而去。两日后，大境帅帐中，一身道衣的青年望着施正言微微弯腰。 施元帅，福陵山一别数年，元帅可还安好？我为救诺而来，还请元帅看在当年师尊舍命相救之情上，准我入大晋帝都面见贵国宣王。 除了北境战局牵动着大晋朝堂的一举一动外，这几年大晋朝上平稳得很，连带着京城里也少了许多热闹。但临近年关，还是有件事儿破格让安安稳稳的京城热闹了起来。晋安侯府的嫡小姐帝安乐即将周岁了，她的生辰还未至，日日等着送进侯府的礼物就已络绎不绝。摄政王和宣王本欲在昭仁殿为她举办盛大的周岁礼，可惜被晋安侯夫人以战乱未休的理由婉拒。两位殿下尊重晋安侯夫人的意见，将周岁宴挪到了地府举行，一纸言请亲近之人参宴。周岁宴前几日，韩烨循例入福陵山看望帝圣天。这几个月，韩烨发现帝圣天的性子越发疲懒了。以前帝圣天还愿意指点弟子元和他几句朝政上的事，如今却是除了下棋、看书、赏梅、品酒，半分烟火气的话都懒得说了。 这位地下老祖宗，臣服跌宕了一生，如今能在福陵山逍遥度日，也是一桩美事，怕是太祖泉下有知也会安心吧。 韩烨从福陵山而下，马车走了没几步，便有侍卫在一旁禀告： 殿下，那位金玉又来了。 侍卫望着不远处桃树下立着的人影，禀告得有些迟疑。他本不欲传话的，奈何当年在东宫时也算受了那位一点小恩惠，如今那位恳求到面前来，便这么微不足道地提了一句。 马车里的韩烨掀开马车布帘，朝外看去。不远处的桃树下，帝承恩一身白衣，单薄地立着。韩烨每隔半月都会上福陵山看望帝升天，外间只当他虔诚佛道，不疑有他。自他巡守回京一年来，凡来此处下山时，必有帝承恩遥遥相望。帝承恩不避讳，不上前，只这么安安静静守在福陵山下的这条路上。往日韩烨御车而过，从不停留，这次马车停的时间比往常多了一会儿，帝承恩眼底生出了一抹希冀。直到那藏青修长的人影从马车上走下，他才猛地反应过来。韩烨挥退侍卫，独自朝帝承恩而来，不过片刻便立在他身前。 殿下， 单指韩烨这么立在帝承恩面前，帝承恩便已眼中含泪。韩烨还朝后，他并无资格觐见。自当年韩烨从东宫出征，五六年光景已过，如今再见恍若隔世。帝承恩盈盈拜下，终是忍不住流下泪，倒也情真意切。 承恩以为再也见不到殿下了。 无论这些年他经历过多少，改变多少，他当年从泰山下来为韩烨之心，经年未改。韩烨没有阻他相拜，直到帝承恩起身，他方才开口： 本王离京数年，多谢挂念。 这么多年，帝承恩心系于他从未一致，韩烨这一句确实实在。帝承恩想不到会从向来清冷的韩烨口中听到这句话，一时有些愣神儿。 殿下， 此次相见，本王有件事想与你道歉。当年本王以为泰山上所求是紫园，十年照拂，让你错生情意。后你下山，本王怒你冒充紫园身份。如今想来，你入泰山是帝洛两家一手安排，当时亦不过区区孩童，并无主宰的权利。下山后为求自保，不愿言明身份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本王未给你半句辩驳的机会，自此极尽冷言，是本王的错。 帝承恩原本以为韩烨即便愿意见他，以他对帝子元和帝进言的看重，也会呵斥他这些年暗中所做的事，却不想竟听到了这番话。 过去种种都已过去，你做的事本王不再追究，也希望你能放下帝承恩的身份，离开京城，重新开始。 殿下肯纡尊降贵来见承恩，只是想让承恩离开京城，不再碍着殿下和摄政王的眼吧。 紫渊当年在西北征战的时候伤了身子，太医要他静心休养，凡劳心累心的事都不必让他沾染。你总归带着太多前朝旧事，不必再出现在他面前。 福陵山是帝子元常来之处，帝承恩既然能正大光明堵寒夜，哪一天想不通跑来膈应帝子元也不是不可能的。 原来如此，既是殿下之命，承恩岂敢不从。承恩见殿下也不过是为了了却一桩心愿，如今心愿已了，是该离去了。 帝承恩垂首，不再多言。韩烨转身离去，行了几步，帝承恩的声音传来： 殿下，我做了那么多大逆不道的事，你有一百种办法可以惩戒我，也可以让我不声不响的永远不能出现在摄政王面前，为什么您还愿意饶恕我？ 终究是执着了一生的人，帝承恩到最后仍然抱有一丝期待。若是这些年韩烨曾有一分真心待过他，那他此生亦是无憾。韩烨停步，沉默许久，终于开口： 无论一切伊始如何，当年泰山十年囚禁之苦，你代紫元所受，本王一生冥谢。 这亦是他和弟子元终究放过帝承恩一条性命的原因。寒夜的声音从风中传来，他抬步离去，身影再不可见。桃树下，帝承恩垂眼而立，直到马车的声音在他耳边远去，他都没有抬手。许久，一滴眼泪伴着飘零的花瓣一同落在地上，转瞬消失不见。他作为帝承恩的这一生，从17年前在帝北城遇见洛明熙那一日开始，在17年后寒夜的这句话面前终止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